欧塞亚先知书第一章，乌奇亚约堂为犹大王，约阿士的儿子亚洛贝罕为以色列王时，上主有话传给贝厄离的儿子欧塞亚。上主开始借欧塞亚发言时，上主对欧塞亚说，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，让她生淫乱的子女，因为此地淫乱放荡，背离了上主。欧塞亚便去娶了迪布拉因的女儿戈莫尔为妻，她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对欧塞亚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伊茨勒尔，因为过不久我要向耶胡家追讨伊茨勒尔的血债，要消灭以色列家的王室。到那一天，我必要在伊茨勒尔山谷折断以色列的弓。戈莫尔再怀孕生了一个女儿，上主对欧塞亚说，你给她起名叫罗鲁阿玛，因为我不再爱怜以色列家，以致我不再宽裕他们，但我要爱怜犹大家族，要拯救他们，因为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。但是我不以弓弩、刀剑、战争、战马和骑士拯救他们。罗鲁阿玛断奶之后，戈莫尔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上主说，你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因为你们已不是我的人民，我也已不是你们的上主。